哎，大家好， 哎，大家好。 系啦，又有我耳风同阿俊喺度， 系。 系，今日又嚟到玩弄光景啦。 嗯。 今日就即想，即咁之前都有好多啲编剧班啊咁样，咁 系。 今日咧就讲下套戏， 系。 即我哋都好似好耐冇介绍一啲戏或者话讲下啲戏啦， 哈。 系就系讲一套，我自己又都 OK 中意啦，即虽然有少少缺点，系都。但香港就始终系，可能又系因为我公司发行嘅原因，咁 所以就比较小型啲啦，同埋就唔系好多人讲， 宣传唔系好够，系咪 系啊系啊，好明显啦， 啊？ 啊就系改编自由立海跟踪嘅《天眼跟踪》，系啦，咁我睇都系，大家睇下 Facebook 嗰啲噶啦，跟住我都会预示我哋之后节目录咩咧，跟住我都有个 status 系喺自己度讲下嘅，咁样都系讲呢套戏啦。个目的得一个啫，就系睇下韩孝珠，呢个系好明显嘅目的嚟嘅。系 有冇咁靓啊？ 韩孝珠系好靓 OK 噶，即系佢唔 啦， 系嗰种突然间出嚟哇女神，即系佢唔系嗰种艳丽嗰种，你明白？即系佢呢一种系。 平凡嘅美， 平凡啲，但系即系有啲气质咯，即系佢又未去到桂纶镁咁唔靓，明白？佢靓过桂纶镁好多，但系佢都系有气质， 咁你讲到气质就冇得讲啦，气质啊个 同埋 唔 佢个 同 整 啦。 容样系即系冇呢个整容样咯，即系你话有冇多少少有整一定有噶啦，但系就真系唔系一个整容样咯，即系唔系 A B C 样咯，系唔系人造人咁样就即系 OK 系啊，你大家唔明白就睇翻之前海为嗰个隐形眼镜啦，隐形眼镜卖嗰个广告啦， 你喺韩国 好靓。 做得呢一行，你系冇可能揾到啲唔系人造人嘅人噶啦。 金马钟咯，金马钟话自己冇整过容嗰件事，咁所以金马钟唔系都有啲缺点，我觉得系即虽然我觉得金马钟 OK 咯，即系唔叫做话。即系唔叫丑嘅，但系你话真系一级美女，我觉得金马钟都未算系啊。咁样咁呢个戏都我叫你睇啦，或者先讲你讲下你嘅感受系点先啦。 其实我就 从最睇完嘅观感， 纯粹睇完个观感 中唔中意，好唔好睇咁样？ OK 啦，即系你话佢好好睇，我又唔觉，因为始终其实佢条大桥咧，甚至乎好多细节咧，都会跟翻足跟踪噶啦， 系， 都会跟 咁 翻 梗 足 系 跟 啦， 踪 俾 嘅， 咗 系 钱买 啦， 版权，我哋唔跟嘅。 跟到好足噶啦，好多细节都一样。咁啊，咁我觉得佢，我唔系几满意佢个结局啦。有啲人就唔满意香港版嘅结局，但系我就唔满意韩国版嘅结局，系啦。所以如果佢之前头半决嗰啲，因为跟得好足咧，其实都冇乜嘢讲，冇咩好讲噶啦，都冇乜特别。人物性格塑造嗰方面咧，佢加咗少少啦，改咗啲啦。咁你话好中意我唔系咯，但系收货嘅，OK 嘅，好睇嘅。 即系我喺 Facebook 都话，即系似猪嘅不同比猪，咁啊，韩孝珠嘅梗系好睇过阿猪女嘅好 咁一 多， 定噶， 即系无论喺嗰个讨好度啦，即系唔好讲靓靓就紧噶啦，即系靓过阿徐子珊就紧噶啦，咁但系纯粹嗰种演技上面啦，或者系嗰种在观众缘上面啦，韩孝珠好好多，系咁而事实上呢套戏系多戏俾佢做嘅，或者你讲到话即系两套戏比较啦。咁即系始终冇办法，你系改编，即系都冇办法系不得不去比较，咁两套有咩分别咧？咁但好明显睇到，当然 budget 上面差好远啦。即系你以前银河啊、游乐开嗰套，其实好明显你见到系细 budget 好多。虽然系梁家辉啊、任达华咁样，咁但系成套戏即系无论喺制作上面啦，或者系啲场面上面啦，一啲枪战啊，或者系你见到佢喺街度拍嘅一啲。场面咧，好明显系直情系冇 robot 噶，即系后面佢冇 book 噶，即系冇去植株申请去嗰啲条道路嗰度，即系好明显有啲位系可能搵个 cam zoom 过去啊，或者系类似偷拍咁嘅形式去做，咁但系你见到韩国呢个好明显就唔系啦，即系无论系飞车啊、枪战啊， 十码嗰啲佬咧，一定系申请晒俾你玩嘅，其实系，即系整个 budget 上面系有限制嘅，咁所以令到佢即而且即系同阿俊讲就话，即系最紧要就始终而家寒风当道， 系冇错， 即系韩国个文化不停去重工同埋蚕食啲其他地区咧，咁咁你冇办法。系啊，即系所以点解你话呢一套天眼会咁多 noise 啊？ 啊， 无论喺影展啊，或者喺一啲市场啊，日本啊、韩国 啊，即系点解嗰个市场会咁好咧？其实即系会好跟咗好多咯，即系嗰个 noise 入面。系咁，但系你话即系讲开嗰个分别，我觉得始终因为要睇彭孝珠啦。咁最大嘅分别，我当然有留意阿彭孝珠啦。咁另外一个最大嘅分别，其实亦都好明显睇到就系佢嗰个师徒嗰个感情系好好多，即系以前嗰个阿猪女同阿狗头咧，系啊，其实佢哋两个其实即系上司下属咯，即系提点几句有嘅，但系中途啲戏咧，其实冇再讲佢哋两个系点，而真系去讲到佢点样去行动啊，跟住阿狗头点样指挥啊，即系咁样就。过咗去啦，咁样，咁所以虽然最尾阿狗头受伤啊啲位，其实系都 OK 嘅，即系你见到个上司或者你见到你个一个识嘅人咁样惯低咗，即系俾人捅咗一刀，咁你嗰个伤心感觉会有，但系其实唔系咁重，因为佢哋两个之间其实冇咩交流噶，或者佢啲戏其实系唔多，咁但反而呢一套天下跟踪咧。佢好明显系交代阿猎鹰同阿花猪咧，其实多咗好多戏嘅，即系譬如啦，佢俾阿花猪去指挥嗰啲人点样走啦，或者阿花猪见到有人俾人打，咁作为一个警察嘅使命，即系佢觉得佢要落去啊，咁最尾啊，佢打完一轮，跟住阿猎鹰又要过嚟啊，即系同佢即系讲翻佢啊咁样。即系讲翻去安慰下佢啊，或者教下佢点样。即系你见到佢哋两个之间嗰个交集会多好多。咁所以你最终即系当然啦，呢个亦都系我即系几唔中意嘅地方就系、是、最尾阿猎鹰俾人哋捅咗一刀，或吉咗一嘢啊嘛。 系 佢之后可以企翻身冇事。即系如果佢好似任达华嗰阵时咁样，好似做到佢想死咁样噶嘛。临死啦咁样，咁样咁嘅时候咧，如果放喺呢一个天眼里边嘅师徒感情嘅话咧，嗰、那个位置会好激，会好睇好多咯， 争好远， 即系嗰个激动位会好多。而家无论系跟踪好啦，或者系天眼好啦，都甩漏咗。如果两个加埋咧，咁就好好多。 系， 咁而呢个事实上，你一定要俾韩孝珠嘅，因为你揾得韩孝珠做。但如果你好似以前搞阿猪女咁样搞佢咧，基本上佢冇戏演，咁啊阴公咗啲，系咁佢讲个结局啦。其实你都有啲意见啊嘛？ 个结局好大意见啦，直头系，因为本身我对于韩国电影啦吓，佢哋好经常都好刻意去塑造一啲咧好英雄嘅形象。好劲嘅，好厉害嘅，一个打十个咁样。咁佢依家新版本呢个结局，绝对就系想营造呢个效果啦。咁去到最尾， 对视啦， 讲唔讲啊？ 讲啦，唔紧要啊。你如果剧透啊，记得。 OK， 咁去到最尾，点解嗱？讲翻点解阿宇峰咁不满？阿猎鹰俾人捅咗一刀，但系冇事咧。咁就係因为猎鹰要做英雄㗎嘛，去到最尾佢哋要两个互肥㗎嘛。咁呢 啲枪对视啦。 咪係囉，其实就好离谱啦。即係你可以咁讲囉，佢就係为咗要有呢一个咁嘅场面，所以佢就冇好致命咁样捅死咗阿猎鹰。係。咁当然好多反驳㗎呢个。即係佢係冇需要喺嗰个场面係好似要同阿猎鹰直抽咁样走出嚟，即系喺个餐厅挞把刀，跟住然之后走出嚟面对面直抽，从来都唔应该系咁嘅。 系，而且嗰啲系情报科狗仔队跟踪嘅啫嘛， 冇 错， 咪系咯， 系咪搏击冠军嚟啊？ 咪系咯，咁其实佢要喺 即系要喺餐厅嗰度摊把刀，跟住然之后出嚟同佢直抽咁样。一反佢常态，之前好狠嘅，一嚟就怼人哋条颈噶嘛吓。佢自己有把有支笔噶嘛，佢武器嚟噶嘛，一嚟就怼佢条颈。嗱，嗰支笔咧嗰阵时系佢袋住嘅喺嗰刻，但系佢选择咗喺餐厅攞把刀。同佢面對面隻抽就冇埋伏佢。 唔係，因為呢個講少少就係、是、以前跟蹤嗰個位咧，即係嗰時阿梁家輝係仆計任大華啊，仆阿狗頭。咁所以其實佢一阿狗頭一入去咧，佢係一嘢懂落小掩度就懟埋佢啦嘛。 係。 咁但係佢呢一個咧係阿即係佢所謂嗰個影子啦嚇，嗰、那個被跟蹤嗰個咧，其實係行咗一段路，跟住阿獵鷹先行出嚟。咁佢翻轉頭係兩條友面對面望住，咁仲有距離喎。嗰、那个影子行翻过入去，行翻一段路先撞到阿猎鹰喎。 系， 咁所以嗰个位度，即系你唔好话突然间兜好兜面，我望住阿俊，喂，懂咁样怼你啲嘢，你即刻中噶嘛？即系同嗰阵时港版嗰种搏佢系两回事。 系， 嗰、那个就好明显一嘢又搞掂咗，呢、這个仲要望一望。 系， 跟住仲要打场啲。 系，冇错啦。好厉害嘅，咁咧就去到最尾咁唔使讲啦，咁猎鹰唔死得啦，咁跟住然之后去到后面就系、是、 两条友揸住枪，两个 人揸住枪对峙咁样，咁佢就营造咗个双重紧张嘅，第一就系、是、两个人揸住枪对峙啦，到底系影子死啊，定系猎鹰死啦？第二重紧张就系猎鹰后边有架火车冲紧埋嚟啦。喺嗰一刻咧，就未睇到地下嗰个路轨嘅，咁就净系见到一个火车冲紧埋嚟啫。咁但系嗰啲人都睇佢好紧张嘅，系啦。咁咧就猎鹰最后就讲咗一大轮好有型嘅说话啦，跟住就开几枪，砰砰砰，咁样就射死咗影子。咁嗰架火车咧就并冇撞落去猎鹰嘅。喺第二条轨度走咗嘅，咁我觉得呢个双重紧张其实系营造得好失败嘅，因为我唔觉得紧张啦，因为一定知道个火车系唔会撞埋去，因为如果你话你后面有另一个贼，可能系影子嘅 同步 挡雨系啦，嗱咁佢就绝对有机会死噶噃，咁如果你话咁样嘅双重紧张，我觉得我接受嘅，咁但系嗰个火车咁样冲埋嚟，我又觉得系冇可能。如果有架火车咁样冲埋嚟，佢系知道嘅，佢亦都冇可能唔走啦。 即系你觉得佢唔知道， 佢冇可能唔知啊！火车咁大声，咁所以就同埋唔系同埋有人提佢噶嘛，不停有人喺度嗌噶嘛，所以嗰样嘢又系为咗形而做出嚟。 嗰就真系我都系唔中意就系太过夸张。 系啦， 睇个夸，即系大佬，你明明系一个即系情报科，你真系做跟踪嘅人。你之前又喺只架车度教晒阿花猪，即系我哋只系负责跟踪嘅啫，调查啊交俾调查组啦。 冇错啦。 咁但系到最尾，你原来捉把啲重案组咁样，系你嚟嘅，系咯。即系嗰个身份就奇怪怪咯。 我会归咎于佢哋就系太过去塑造呢啲咁嘅英雄形象啦。 系 啦，咁所以 即系始终系大男人嘅国家啦，即系你始终要俾翻个男人嘅对决佢啊。 咁啊，唔单止一场嘅，其实呢啲咁样嘅塑造喺成套戏入边，唔单止一场，系有几场，嗰几场我都系唔满意嘅。咁因为系好刻意加上去嘅，系感觉到。咁所以如果撇开咗呢几场。刻意加上去，即系佢哋中意啦，我唔满意啫。可能韩国嗰边啲人系好中意咁样型啊嘛，咁佢哋可能好中意啊。咁其实套戏就冇问题嘅， 同埋冇办法，因为嗰个系郑雨盛，即系除咗韩孝之外，另外一个系郑雨盛。咁你揾到阿郑雨盛嚟一样啦，你要俾戏去做啊，即系你唔通你影阿郑雨盛梅冧啄咩？即系不可能噶嘛，一定要型噶嘛。 但系你。港版嘅任达华都系梅冧哚， 梁家辉咯，先咪梁家辉都型噶， 唉，咁梁家辉型， 任达华我特登要扮肥啊，扮剩咁样，我肚腩啊咁样， 系，咁梁家辉都好型， 系，咁所以阿郑雨盛佢哋扮紧阿梁家辉嘅角色啊， 系， 咁所以佢都要型咯，揸住个 keep 咁样， 咁啊。冇啦，即系OK 啦，整体合格有余嘅，即系大制作，你衰唔得去边噶啦，仲要条桥系好嘅，即系我其实我系中意跟踪嘅， 我都系我都中意嗰阵时喺戏院睇都好啊，中意。 系啦，咁所以条桥系好嘅，咁 但生不逢时咯，即系嗰阵时始终香港市道又唔好啦。咁而且虽然系银河啫，但系排头就唔系杜琪峰啊，即系你始终系要即系俾阿游乐海上咧，咁样。咁即系当然啦，佢跟咗杜琪峰十几廿年，跟住无论系机位啦，以及个演员个班底组合啦，基本上同赌场嘅班底系冇分别。 系， 而且摆镜啊等等嗰啲剪接啊分镜啊等等，其实全部系同一物嚟嘅，基本上都系赌场嗰派嘅。 系跟到好足。 系咁，所以如果唔话俾你听，其实你觉得赌场拍得唔出奇。咁但系因为出咗游乐海嘅名咧，我谂都系一个原因嚟嘅。同埋嗰阵时嘅跟踪。都系我而家就搵间公司做发行 哦，咁系咩？ 咁我哋公司发行都出晒名，系渣噶，都好出名下噶啦。咁所以就系咁咯，所以都有原因嘅，都有啲原因。 咁但系嗱，阿宇峰你就讲咗，即系话你觉得呢套戏你中意啦。 其实我中意嘅，因为始终。学校猪个表现其实，即系始终我个重点系睇佢，而佢嗰个表现系即系演技 O K 啦，套戏又有戏俾佢做啦。咁而且呢套戏已经好明显一个位置就系，佢真系火吸女性观众咯，即系你见到好明显学校猪系比以前啊猪女，佢系醒好多，即系以前啊徐子珊点解攞金像奖最佳新人？其实就因为佢收劫啊嘛，因为佢系即系新鲜人去拍电影第一套，咁而事实上嗰个猪女嘅角色就系要一个咁收劫嘅人，一个咁清洁嘅人，咁所以佢啱啱就食正嗰条路就，所以你觉得佢演得 OK， 其实唔系因为佢演得 OK， 就系因为佢演得嚟好似冇乜点演咁， 佢做翻自己， 咁所以就觉得 OK， 咁但系呢一套你好明显就加强咗阿花猪啊学校猪嗰啲气氛。 系， 即系无论佢因为见到人哋俾人打啊，佢就可以差到点啊？佢见到佢即系以前旧嗰套就系因为佢见到个军装，俾人哋捅咗一刀啊！到今次系佢个同伴俾人捅一刀啊！嗰个男仔之前又喺个总部同佢串个嘴啊，又叫我前辈啊咩成啊，人哋大个一岁都唔够，咁啊叫你前辈，即系佢有啲嘢系特登加俾黄孝珠去做。啊，呢一个系之前同你串过嘴嘅，但系。大家原来喺沟通过同伴嚟嘅，咁佢受伤，咁你又要做啲表情啊动作俾佢啊，即系你见到呢个系好明显加强咗，同埋醒好多嘅就系佢嗰种回想嘅能力啊，或者见到嘢嗰个能力啊， 神化咗啦，即系佢其实依家韩版佢每一个人都系神化咗嘅， 诶劲咗咯， 系咯劲咗， 劲咗能力系高咗，即系无论系坏人嗰边啦， 系 好人嗰边咧，其实都系 系冇错，每一个人都系劲咗好多嘅。 系咁，同埋即系有一个即系当然啦，有一个其实我系几觉得唔好嘅地方就系、是，即系其实因为佢个英文名咧，本身其实即系以前嘅跟踪咧， 系 其实好有意思。呢、這个我觉得系即系，我谂好多人都睇到嘅。其实嗰、那个 Ice in the Sky 咧，其实嗰种天冷，以前除咗即系佢戏有解释嘅。游乐口嗰度都有解释嘅，就话啊系监视嘅意思，就 系 要 eyes in the sky， 要睇晒所有嘅嘢。咁呢个系监视，但其实佢唔系嘅。佢最尾阿 Hollow Man 点解俾人拉翻咧？咁样其实系有一种无啦啦就系见得翻咯。无啦啦，阿猪女谂住跟甩咗嗰个人噶啦，突然间落晒雨，我跟甩咗，点解突然间过云雨天晴？ 天意咯， 佢突然间一望就望翻阿 Hollow Man， 望翻阿梁家辉。其实嗰度嗰天眼系即系始终银河啦，韦家辉嗰批都系，佢系好信嗰种因果 天意咯，系咯。 其实嗰种系有一种现眼报啊，等天收啊，即系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即系人在做天在看嗰个意思。咁所以其实最尾阿梁家辉死嘅就有一种报应嗰样嘢。佢点解俾阿朱女揾得翻，跟得翻佢？咁其实系有一种报应。咁所以 Eyes in the Sky 其实系呢个意思嘅， 系。 咁但系去到呢个天眼跟踪，虽然佢中文名佢用翻天眼，但睇到英文名你都明白，佢都叫 Cold Eyes。咁其实呢个已经解释系 CCTV 嗰啲咯，监视器啊，冰冻嘅眼睛咁样。其实就争好远，去到最尾咧，其实佢跟甩咗阿影子，佢点解谂得翻？其实都系靠阿朱女嘅， 即是阿花珠喎，是靠佢自己回想翻，哦，原来同阿猎鹰做测试嘅时候，我一个系啊地铁已经见过佢噶咯，原来见过呢个影子噶咯，咁我再咁样跟翻佢，哦去边度边度咁样，咁所以其实就你见到系加强咗女性嗰个地位咯，但系嗰种报应嘅感觉就反而少咗，只多咗啲人为啊，即系靠你啲人去搞掂啊。 系啊， 唔系嗰种报应突然间， 咁啲人劲咗好多嘛，咁 系咁呢个就其实我觉得就系差咗啲，即系虽然你好似俾多咗戏啊洪孝珠做，但其实就冇咗本身成套戏嗰种天眼嘅意思咯。 其实我就系想讲就话，我想问阿宇峰就 系 话， 系 咁你觉得呢套 OK 嘅，但系你 compare 翻港版，你觉得点咧？嗱，我自己其实我系比较中意香港版本。 系，当然啦，其实我觉得系，虽然佢买咗版权啫， 系， 但系我觉得其实两套你真系觉得分开两套片睇都得噶。 咁系。 咁但系你话我喜欢程度，我当然中意游乃开嗰个啦。 系。 即系好老实，即系虽然阿朱女唔系咁讨好，我唔系咁中意，咁但系整体嗰个 feel 咧，其实系真系银河嗰一派咯。真系银河，一睇你就知系银河嘅电影。咁其实我 系 中意嘅， 我都系。 咁始终，但系你话天眼呢一套咁多 noise， 咁佢有佢嘅基本元素喺度嘅，系啊，即系所以佢点解佢稳打稳扎咯，即系佢一定唔系差嘅。但系你话系咪好咧，就未算中上咁样咯。系啊，咁但系表现其实演员表现系唔错嘅，即系无论韩孝珠好啦，郑雨盛好啦，薛景求好啦，即系其实系 OK 嘅，其实唔会比港版嘅演员差咯。 演员就 系 咯， 系啊，同埋佢始终佢加咗一啲嘅改变，其实系 OK， 即系譬如华人嗰边啦，以前好明显你见到梁家辉嗰一派全部其实都系劫匪。 系啊， 佢纯粹为咗打劫银行啊，打劫啲珠宝行啊咁样。 系， 咁但系佢呢一个韩版咧，佢就加咗个即系类似一种特务嘅组织咁样。 系， 即系佢哋嘅目的其实就可能有阵时唔系净系为咗打劫，有阵时可能系攞人哋嘅 hard disk 啊，想知人哋嗰啲公司嘅资料啊。 系， 咁变咗竟然系赢咗咯。 系， 即系冇咗嗰啲草莽 feel， 但系变咗就好似成个 high class 咗。 咪就系 好似即系嗰啲职业特工队嘅， 咪就系我讲嘅， 全部都好似特务人员咁样要攞资料啊咁样。 佢哋一定要系有型有劲咯， 咁 就 咁，但系仍然都有个林雪君，有个即系败露行踪嘅林雪喺度。 系冇错。 咁所以就呢一个改变，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中意嘅， 系 好过各有各好咯，但系就。你好似多啲嘢俾佢做，即系以前嗰个梁家辉咧，其实都系唔多戏俾佢做，其实唔系实在好多，系反而呢一个嘅郑雨盛，因为都佢啦，因为郑雨盛咗，咁所以其实系多咗好多戏，即系譬如佢去睇时间嗰种认真啊，佢嗰种数读嗰种，原来系一啲文字信息噶、啊，咁样，其实以前梁家辉嘅数读系话数读嘅啫嘛， 系啊， 佢唔系谂住通讯噶嘛，咁但系呢个可能佢系个数读原来通讯嚟嘅。其实速度是错的，他不是玩的速度的，因为他其实沟通紧的。 其实这样东西也是我嗱这样东西阿宇峰你是喜欢，但是我就不是喜欢。 个好咯，即以前那个草莽 feel 有草莽 feel 的好咯。 嗱，以前那个嗱先讲下 个好啦， 先讲下以前那个，其实以前那个比较世俗啲啦，感觉 系啦系啦系， 比较 地啲啊， 系啦， 感觉系地啲啊， 冇错啦， 贴近啲咯， 贴近啲。 纯粹一家人真系要搵钱。 绝对有可能喺身边发生嘅咁样，系啦。咁但系呢啲咧就唔同层次啦，即系去到韩国嗰边就唔同咗层次啦。 特务咁样啦。 咁其次就系你讲扫毒嗰样嘢，其实又系啲人好神化咯，即系好劲嘅。你佢点解喺个堆垃圾度见到一张扫毒嘅纸，佢会识得撩出嚟咧？只系一张扫毒嘅纸啫嘛。嗱，以前佢就系撩人哋嗰、那个电话单。咁你好理解点解佢撩你电话单。但係今次佢撩咗张扫毒嘅纸出嚟，你係完全唔理解㗎。 点解你一见到张扫毒嘅纸，你会识得撩出嚟咧？ 系， 又系呢样嘢啦。 即刻睇个密码咁样咯。 系啦，又系呢样嘢，真系好好劲。但系我就唔系咁中意啦。 即系始终佢今好明显就系见到韩文就系加强咗个人物啲嘢，无论系能力好啦，或者系，跟住佢其实俾想俾多啲戏呢啲演员做。 吓， 即系好简单，事实上你搵啲咁一级嘅演员嚟，你唔俾翻啲嘢去做。咁你都讲唔过去啦，咁样咁。但系以前嗰个版就系、是、可能所有嘢其实系真系抵啲咯，贴近啲咯，系啊，即系冇咁型咯。即系睇翻嗰啲咁嘅调查队，嗰啲情报组嘅组员师奶啊、阿伯啊，咁同呢个又有啲靓仔啊、靓仔靓女啊，咁即系呢个系有啲分别咯。 系 咁，但系整体嚟讲，佢有韩国嘅感觉咯，所以就话你当另外一套睇其实 O K， 系咯，当另外一套睇咯， 即系佢有另一种感觉，就系嗰种韩国式嗰种类似，似啲特务又唔系特务，又警察又好似唔系咁样， 系咯 ，S P 特警咁嗰啲 feel 咯，其实 英雄咯，即系点讲系咯，英雄每一个人都好似英雄啦， 系 唔同角色嘅英雄啦，系咯， 咁但系就OK 嘅，我觉得就可以睇嘅。咁但係都等啊游览海嗰阵时有啲不值㗎啦。 係囉，好唔抵囉，即係你咁讲。 即係始终无论係佢始终个不值上面一定係有所限制，差好远。我諗嗰不值唔止係即係十倍八倍嘅分别，我諗。绝对唔止。即係今度个航班其实係非常之等半。即係无论你睇返佢嗰啲少少嘅飞车啊，动作场面啊，其实係差好远。即係可能即係无论喺不值上面差好远，同埋始终嗰阵时香港根本上就香港嗰个市都唔系咁好咯，即系点个电影市道嗰时唔系咁好，加上又系我哋公司爆行，大家都知道我系咩公司啦，其实讲咁多，即系你会见到就系、是、所以就系咁样咯，宣传唔够 啊， 你又可能因为游览海你又唔够胆宣传，咁、而事实上银河本身啲戏都不嬲宣传都唔够，唔系好劲噶啦，都系靠啲明星啊，靠大家互相讲去睇嘅啫，咁呢套就始终食正韩流，何孝珠、郑雨成咁呢两个咁都已经卖到噶啦。 吓、啊，咁啱嘅，即系韩国买明星啊，好合理嘅。 系。咁所以呢套戏其实整体嚟讲咯，我觉得就大家可以睇下咯， 可以睇，可以睇，系好睇嘅，睇系好睇嘅，但系就唔好太过刻意去同港版比较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因为始终我唔中意佢冇咗嗰种因果嘅意思， 系 即系始终嗰种会太过突然啊！即系好简单就系无啦啦佢擘大只眼跟住又见到啦，又撞到。咁其实嗰度系有啲少少少少系天收嘅意思， 系 咁同埋呢一个其实系一贯阿韦家辉好多时都系咁样， 系 即系无论系非常突然啊嗰啲全部都系。即系你会有少少无奈，又就但系呢间嘢又唔系无奈啦，即系你见翻个坏人咁样，即系可能你掟个板有啲无奈啦。但系突然间，咦，原来个天系会帮你噶，咁成件事就系、是、反而觉得佢虽然系好唔合理噶，即系突然间啲嘢个坏人出翻你面前，明明走得甩，咁但呢一套韩版都系你突然间见翻阿郑雨盛，咁但系嗰、那个就一直营造落去，你个感觉就会觉得系，哇，都有可能、啊。 港版嗰个 message 系好强烈嘅， 系 即系有突然发现，直到佢俾天收而死， 系 好强烈嘅。 咁但系呢套就觉得，反而嗰个突系感会有咯，嗰、那个位突然间撞翻，咁 就变咗呢，即系本来韩版嗰度系每个人都好劲，佢哋硬系有啲方法系可以揾得翻嘅。但系就系嗰个位置就系 同我摆一样，又系撞到咯， 撞到只系， 突然间天晴，天开眼啦咁样， 系 咁但系就嗰个特核感反而会比港版系严重好多，港版其实我觉得唔特核噶，嗰个真系就咁啱咯，真系屎忽撞只棍，就突然间就撞到啦。 咁个猪女系咁噶嘛，佢本身都唔系冇乜能力噶嘛，即系 亂噶嘛，咁佢撞到，你可以話佢係報應。如果冇咁嘅報應，佢都 可能撞到 又靠住佢都係冇用噶啦。 又隔咗好耐一排，甩曬啲線，突然間又見得翻， 係咯， 跟翻佢，跟住佢又俾佢走甩咗，跟住又無啦又可以跟得翻咁樣。 係咯， 即係有好一個一個嘅巧合咁，但係而家世界上真係好多巧合噶嘛。 係， 事實上就是、世界上真係好多巧合，好似嘅巧合，定係唔係咯？係啊，其實好多都係因為因果咁樣。攞翻去， 冇错冇错， 系啊，咁但系韩版就 sell sell 型男美女啦 ，sell 型咯， 系， 系个感觉就有啲唔同， 系， 咁大体就咁啦， 嗯， 系咯，咁我哋下次就再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啲戏啦， 好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